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邝思雅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4岁男子，涉嫌同铜锣湾过去两日两宗纵火案件有关，正扣留调查。星期日同星期一凌晨，洛克道同景隆街后巷都发生纵火案，一批杂物被焚，无人受伤。日本在野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会见访日的美国副国务卿白恩斯时强调，在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绝对不会向中国退让一厘米的土地。安倍说没必要同中国交涉，因为不存在领土问题，一厘米的土地日方都不会转让。他又希望白恩斯能够将日方的想法准确转告给中方。对于美国政府表明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安倍表示不满。他说日美是同盟国家，日方希望美国能够倾向日本。黑龙江省集贤县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大楼倒塌，六死两个人伤。事发在昨日朝早七点几，一座在度装修紧的四层高办公大楼倒塌，当局救出八名伤者，其中六个人抢救无效死亡，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苏格兰会在2014年举行公投，决定是不是脱离英国独立。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在爱丁堡签署协议，同意公投会在2014年进行。萨蒙德表示，协议令到苏格兰向独立迈出重要一步。虽然卡梅伦反对苏格兰推动独立，但是就同意应该由当地人民用表决的方式决定他们的前途。英国关注到在英国控制的部分北海范围里面，大约200亿桶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的归属问题。而萨蒙德就表明，一旦苏格兰独立，就会赶走英国住在当地的核潜艇队。不过有英国民调机构上个星期的调查指出，只是得28%的苏格兰人赞成独立，多达53%的被访者反对独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10月16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3啊，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翻工车龙，告士打道过海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怡东酒店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咧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顺德中心噶吓，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车行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啊，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嘅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哇二波云天七日程啊，去到第二日啦吓，喂讲真啊，二波一啲都唔容易噶，系啊，因为人手问题啦，不过咁啊，我哋有一班员工会撑下去噶嘛，自己都唔撑啊，点得咧吓？小弟成日讲有大家支持啊，先至我哋嘅动力嚟噶嘛，嗱出边听紧热线系边位哥哥咧吓？哎呀，又系我哋嘅星级主持啊，思豪啊，系啦、啊，冇错。诶，想同佢倾下偈啊，又或者想打去问下呢个诉讼基金嘅捐款热线系几多，又或者嗰个支票写边度系嘛？快快打嚟啦吓，18721111 18721111，好多条线，一个人听系啦，思豪听紧嘅吓。好多谢各位先吓，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缘亦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以前有一个盲眼嘅音乐师，咁佢师傅咧就俾咗个药方佢，佢话我唔够时间。佢呢个药方咧，当你弹琴弹断咗1000条弦嗰阵时候，你至少可以打开呢个方，咁就会教你点样医好你只眼。佢好信佢师傅，咁呢个乐师就真系一味好用心去弹弹弹弹，咁到后尾真系弹断咗1000条乐师啦。佢好开心，好认真咁样打烂个琴，攞嗰个药方出嚟，点样打开之后咧，一见人睇原来冇嘢嘅，咁但系佢就谂，佢师傅对我一生，佢系佢师傅养大。后尾佢突然间好感恩佢师傅， 俾希望佢。 冇错，俾希望佢。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午5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仲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同埋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反对灭声，还声于民，大家一齐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 我想去观星， 我想去爬独木舟， 我想学打非洲鼓， 我想去做义工。 青年事务委员会同18区举办咗好多好玩嘅青年发展活动，让你发挥创意、扩展视野、培养领导才能同提升责任感，善用时间，活出缤纷人生。上 coy.gov.hk 就睇到1年4季举办嘅活动，你都一齐嚟玩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中央电视台近日四出拍摄街访，问路上行人你幸福吗？有人答我姓曾，有排队嘅人答喂俾你问一问，我俾人打咗尖啦。牛头唔搭马嘴，引嚟网民一场热闹。其实呢个问题唔好答。中央电视台作为北京政府嘅宣传重炮手，呢个时候四出街访问人幸福，应该系配合18大缓解做民间特辑，由各地嘅中国人民讲出今日嘅幸福，以表扬共产党领导之下嘅今日中国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呢类街头访问唔好认真，即使喺香港，记者街访都系啱听嘅留，唔啱听嘅就掉。剪成一个符合采访前先设结论的街头声音作为内容而已。问题是够胆问人民幸福，是北京当局判断幸福的人多不幸的人少才会大胆进行街访。如果采访队碰到的都是怨气冲天的民众，翻嚟剪接即使掉了90%，情况都是非常尴尬的。其实这个问题中共是问不起的。立国63年，任何时期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幸福的感觉。不要说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些非常时期，即使在今日官贪民穷、公义不彰，能够走佬就走佬，能够贪就尽力贪，吃得不安心、见得不干净，没有明天的生活怎样幸福呢？今日中国社会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没有公认的核心价值，全民失去道德规范，是一个表面平和、民心动荡的时期，如何奢言幸福呢？社会一日有特权就不会有公义，没有公义作为基础是无法建立幸福的。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78日，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13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哎呀，对啊，陈茂波啲即系正谋你嘅，你自己冇爬头嘛，冇过十八线嘛，因为呢句说话冇就有啲问题咯。 呢排真系瞓唔着，先头可能打乜到嗰呢单嘢，跟住我呢又听到佢咧，真系成个礼拜都俾佢跟住瞓唔着。 即系伤心未完，又听到一啲咁荒谬嘅事发生啊！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每一个长者佢自己管理佢嗰个资产同埋系财富咧，系个人嘅决定。 两地融合当中带嚟好多问题，咁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演绎嘅。 当我哋讨论到需求嘅时候咧，无可避免地咧，一定系涉及到嗰个供应嘅。 咁当然校长请辞嘅事件咧，一定要递上去校董会去审议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又系 个郑大班，当然咧，希望继续喺呢度咧，继续发声， 继续做嘉宾主持系嘛？ 即系佢系。好难叫佢呢个钟数唔开声，系真系，佢可能当自己咧发紧开口梦，瞓紧觉、啊、都要入嚟发吓，咁啊发呢个春秋大梦啊，大 你好似对我咧有啲不敬， 唔系呢啲唔系不敬，呢啲 你好似对 从幽默嘅论述嘅政治评论里边， 即系好 评论一个。相当资深嘅传媒人咁解， 即系包装成为咧就系咧嬉笑怒骂，背后咧就代表咗一种不屑嘅态度。 唔系， 好多人对 DBC 都不屑嘅。我哋一阵先讲， 唔包括我嘅。 咁啊，你咁 有啲老字号嘅报纸好奇怪，佢话叫新牌仔电台啊， 新牌仔电台、啊， 即系好似学神咁啊，咁系个 P 字嘅， 呢、這个几好啊， 几好啊， 我系中意个 P 字，希望系 permanent， 系唔系 provisional 咧？ 系 permanent。但系而家我 哋都有评论过，我哋系呢一个大学生嘅学生会。电台啊，不过无论点都好， 我而家大学生咧唔系一个贬词嚟嘅，因为啲中学生已经好叻噶啦。我哋有咗学文思潮之后咧， 全部升晒呢啊！真系啊， 啲中学生咧个质素咁高，咁如果可想而知咧，应该相对之下咧，大学生啲质素应该较高嘅。但如果有人咁样去形容 DBC 咧，我情愿就话我哋学文思潮嘅电台嗰个啦。 嗱，但你睇到我哋嘅听众群同我哋支持者，从呢个诉讼基金嗰个嘅捐款咧，嗱一阵晏啲，如果我收到，即系我啲同事再进一步嘅资料，我再同大家讲啊。不过咧，就呢度宣布咧，阿大班琴日同我咧就即系去四出寻找呢、這个城市里边一个德高望重嘅啲信托人。 揾到咪啊！ 咁我哋而家咧就揾到两位，一位咧就系梁家杰资深大律师，一位咧就系朱耀明牧师。嗱，两位咧将会成为咗我哋托管呢个基金，因为咧而家咧呢个咁嘅走势咧，希望当然我哋琴日就有个指标就1000万啦。咁就算如果真系有与冇都好咧，呢条数咧。七位数字已经系噶啦，咁乜嘢几大嘅七位数字，甚至八位数字咧，我哋系需要 一啲头头系尾差好远噶嘛， 德高望重嘅人咧嚟去托管，同埋日后咧开数咧，一定要经呢两位嘅签署，所以咧。大班咧，同埋阿何国辉咧，将会系即系同佢哋咧系另开一个独立嘅吓呢个基金嘅户口，因为咧有啲老友琴日打嚟笑到我牙都甩埋咁滞吓，入到恒生银行排咗九个字队、啊，你要跟咩周？周咩律师？周哇大佬，人哋嗰啲 cashier 加埋后面成条路啊！大佬你唔好等咩律师？咩大撑大班啊？咩撑大班？周咩律师？咁啊？ 搞唔掂，即系终于要再排个队。 咁呢啲系有啲感慨嘅，因为当年咧，我哋主持风波女茶杯嘅时候咧，系唔止一次筹款嘅。 系 第一次咧，记忆所及咧，即系比较大笔嘅筹款咧，就系呢、這个八仙岭啦。第二次咧，就系、是、当然系沙士啦。仲有填海咧，我哋当年喺汇丰银行开户口咧，呢只户口号码咧，老实讲好难记， 好难记， 因为十几个字一般嚟讲。但系当年咧，去到啲银行咧，因为大家比较关注当年，即系今时唔同往日啦，都系咁讲啦。人哋话捐钱俾大班，或者话八仙岭，或者话呢个填海， 即刻 或者话沙士咧，佢已经可以即刻帮你入数噶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啲银行职员咧。如果恒生啲同事咧、同工咧，即系嗰人话捐钱撑 DBC 撑大班咧、都可以咧，即系主要就睇你捐款人数多唔多咯。如果多，银行会吩咐啲伙计嘅，即系每间分行你知啦，而家兴做早讨会噶嘛，餐厅又做早讨会，银行又做早讨会，即系呢个好嘅文化嚟嘅。呢啲通常系日本引入嚟嘅，咁而家大陆就兴啦。即系开档之前咧，所有员工企晒喺度啊，就喺 开麦前 喺大陆，我哋都应该嘅。其实唔系啊，你真系谂下咧，呢系一个纪律嚟嘅。佢哋开咪前，即系开工前咧，尤其喺大陆啊、韩国啊啲咁嘅地方、日本咧，呢啲系佢哋嘅文化嚟嘅。一班人企喺度，就朝头早就啊嗌一口号先，或者做体操， 企喺门口， 做下体操添啊，就撑 DBC 咁啊，咁啊讲完一大轮之后咧，就讲吉嗱，今日做乜做乜？今日譬如个餐厅咧，就话今日我哋会推呢、這个，今日劏咗条。大石斑咁啊，要推大石斑， 劏咗好耐喎。 或者琴日咧卖剩咗有啲唔好嗰啲啊，琴日我哋卖剩咗好多鸡，今日要推晒啲鸡去啊，即系诸如此类啦。 陈富真翻嚟食， 但系翻嚟而家有个行业咧，系一定要做呢样嘢。嗰时啊， 保险， 毛竹君咧嗰时话俾我哋知啊，酒店业。朝朝都要做， 而家都系噶， 一定要做。 不过讲翻个户口啦，大班回应你嗰点啦。 唔系，我哋有公信 力。我希望咧，因为我哋先系刚刚开始啫，同埋我哋即系难以，当然暂时咧系难以同，譬如话沙士啊八仙岭大火，因为毕竟咧呢、這个。正正亦都系喺传媒上面，有啲主流嘅传媒根本都冇乜点报，咁但系咧群众慢慢嘅呢个燃烧起嚟嘅热情咧，我觉得系慢慢 错。今日几多报纸报道啊？唔论大段小段，因为政府出招啦嘛，呢、這个叫通讯管理局啊， 唔系咁所以咧， 我 就 再 讲 讲呢样嘢啦。我哋讲咗，唔系我哋讲咗呢个捐款户口先。第一。我都系重申一句啦，即系琴日又有口又递，又塞咗一嚿钱俾我，咁我系真系好感动啦，无言感激啦，啊，佢哋都不停安慰我啦，话唔使多谢嘅，我哋系出于内心嘅，我系有咁嘅能力嘅，嗱，我觉得大家量力而为啦。第二样嘢，好多人对个基金嘅用途咧系有啲误解嘅，我上去 Facebook， 咁当然唔系太多，虽然一个。听众提出质疑，我都要回应嘅。 冇错，一定。 佢就话唔好攞钱嚟打官司啦，不如攞钱嚟做节目好过啦。我哋唔嗱呢笔数做基金咧，系两个用途嘅。一个而家我哋就官司前身啦，即系对方就用滥用呢个司法程序啦。第二样嘢亦都进行一种叫做司法嘅恐怖主义啦，即系霸权主义啦，亦都系一种滋扰嚟嘅，利用司法嘅程序。咁所以我哋要应付呢啲诉讼咧，我哋系被告人嚟嘅，嗱呢个就去 defend 嘅，即系去保护我同阿何国辉嘅权益， 或者系咪叫语众人系嘛？ 啊，我哋系被告嘅， 被告 啊。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可能咧要打官司咧，攞翻一个公道嘅，嗱，所以就唔系纯粹攞啲钱嚟去打官司，即系去告人嘅。 同埋即系今次呢个官司如果赢咗咧，即系话咧你哋之间即系股东之间嗰个协议咧，注资嘅协议咧系成立。 嗱，今日其实我睇报纸啦，我睇明报啦，所谓有公信力嘅良粉报啦，其实就而家个公信力咧。就去咗梁粉嗰度噶啦，即系呢一份报纸咧，系有公信力，不过系代表梁粉嘅公信力。咁大家都知道代表梁粉嘅公信力就等于冇公信力啦。嗱，其中有一句讲得，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英文嚟讲就 interesting。点解咧？ 佢话咧，监管当局咧，而家就话，牌照嘅规定咧，只系规限咗2011年至2017年嘅投资额嘅啫。咁啊，正中下怀啦。其实呢个好嘅，就系我哋申请嗰个牌照咧，就系话头嗰六年咧。会投资6亿2千万， 系啊系 啊，就唔系12年嘅，可能啲报纸要求佢讲12年，佢就唔系，系投咗6年嘅啫，咁 佢好公道啊， 呢个好公道，我而家就系公道咯， 系啊系啊， 有唔公道嘅地方一阵先讲啦， 好啊好啊， 嗱，诉讼基金啊讲咗啦，我哋都要向全世界嘅听众讲声早晨先啦，嗱，我哋而家系全球直播嘅， 系， 今日要多咗一个平台嘅，即系除咗固有嘅平台，即系所谓固有嘅平台，最重要，我哋而家维护紧就个牌照啦，就通过大气电波用数码广播喺香港，有覆盖嘅地方进行广播啦。第二就系我哋自己个 DBC 嘅网页啦。第三样嘢就系 DBC 嘅 apps 啦， 系 即系嗰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啦， 就 Now TV 啦 ，Now TV 571就577台啦。另外今日加入嘅咧就香港人网，嗱佢哋就话咧。我哋俾一条直线去嘅，俾个俾条 fit 俾个信号。 你提我仲好似仲有阿牛嗰个民间电台， 嗰个非法嘅，暂时我讲咗啲合法嘅先啦，讲咗啲合法嘅先啦，讲咗啲合法嘅先啦，非法嘅就唔关我哋事噶。合法嘅咧就系话我哋俾一条信号，俾呢个香港人网，咁啊佢哋会攞，佢哋话会攞一条，即系佢哋会直播我哋节目嘅。咁喺度多谢支持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仲有就系呢一个咧就系、是、打电话嘅。嗱呢、這个就方便一啲听众咧，冇收音机啦，或者买咗收音机，因为佢住嘅地方接收得唔好啦，又唔识上网啦，又冇智能手机啦，亦都冇捞电视台啦，唔系佢哋嘅订户啦。嗱，咁你可以通过一个电话，嗱呢个电话就俾嗰啲人用嘅，希望。所以大家咧，如果有其他 好 有其他用途，有其他可以途径接收到呢、一个DBC 嘅节目咧，就唔好用呢个电话啦。因为我哋个电话线就有限，因为系一个试验嘅阶段，同埋系一位听众自发帮我哋做嘅。个电话就 系研发 啊，唔系系佢自发嘅，啲线都系佢嘅啊，就3567。 唔系嘛？ 唔系三六七八， 三六七八， 三六七八，就六七八九，三六七八，六七八九。今日我睇报纸，嗱，我睇报纸啫，又系就民间电台阿牛哥咧，就会进行非法广播，会佢话个非法广播咧就会转播DBC 大声台嘅，嗱呢个系非法广播嚟噶，佢好似系个非法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频谱咧就系102点几，好似系我都唔知啦，我睇报纸嘅咋。我就 我都唔记得啦。 108点几 嘅，既然系去开呢个台嗰啲多数听。 阿牛哥就话佢系申请中嘅，佢系话 呢个系非法嘅，我只可以讲话系非法嘅。 咁你今日入嚟好啦。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终于我哋都上咗一啲主流，所谓主流传媒啦。嗱，呢份就东周刊，最新嘅一期嘅东周刊咧，喺佢嘅第哇都好显著嘅地位， 好似上咗少少封面喎。 第四版有封面咩？冇封面，嗰个唔系我嚟嘅， 嗰个 唔系我嚟嘅。 我以为嗰个系你嚟嘅， 戴口罩我未必系我嘅。第四版呢个叫做《正官庄》，《正官庄》就是一个佢哋呢本杂志一啲论证嘅花边新闻嘅。 系 嗱，佢就咁讲嘅，我希望大家听众咧就听住啦。 由洗耳恭听， 就对我哋呢个二播晴天七日晴，或者对过去我哋 DBC 维护我哋呢、這个广播服务咧，有一种几煽情 系嘛 嘅描述嘅， 系 嗱呢个叫做我哋 operator 成日笑嘅，叫二播云天七日晴，咁我成日讲二播晴天， 系因为你多情系咪咧？ 咁系嘅，咁啊一个标题咁讲嘅， 系 大班，一哭二骂三上吊，即系我哋听众咧都系一哭二骂三上吊 嘅。O、okay, K，、 就系政府唔会做笨人，点解咧？因为政府挺我哋死。嗱，我觉得佢又嗱，我又觉得当然冇人中意 话你一哭而卧三上吊咧，呢样一般系形容一啲啊女人，即系呢个系当然政治不正确啦，有性别歧视啦。 粤语残片成日都用呢条桥， 即系话啲女人咧就一哭而卧三上吊，即系话呢啲系一啲 威胁 招数嚟嘅。 系 啊，咁可能都系嘅，我哋都系有招数嘅，不如都要承认啦。咁、我哋系冇有目的嘅，呢、這个亦都系事实啦、第一引起公众关 注，你好似一骂二哭三上吊，你骂闹人先，你唔系开始就喊。O K， 咁就政府唔做笨人，呢、這个亦都系事实啦、啊。等你死，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啦，睇我哋死啦。嗱、呢、這个咧，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即系佢当然即系等于啊，小巴一开咪就话我。啊！忍唔住啦，发开口梦都坐喺度噶啦。我可以容忍啊，小班嘅气弱，咁我冇理由唔可以容忍一本杂志对我哋嘅描述噶。嗱，我哋尊重言论自由啦。嗱，咁既然佢有咁嘅标题，我都要俾大家分享啦。因为唔系个个都会睇呢份杂志噶嘛。佢话前人交落。嗱，佢都系咁讲啊，女人扭男人计咧，都有得三招嘅。 哦，佢真系咁写嘅， 佢都系咁写嘅。 O、okay, K，、okay, 所以直话其实我唔应该嘥时间讲，因为我点样读出嚟？一哭二骂就一哭二饿啊！嗱，佢就唔系讲二闹啦，呢个就二饿三上吊。嗱，其实我哋做咗一嗱嗰啲三招里边咧，其实我哋真系做咗一招嘅，一哭，二饿咧。嗱 ，Q 仔曾经讲过，佢可能会绝食噶。咁呢个可能又俾佢讲中咗，三上吊咧，我哋就真系唔想啦，因为我哋呢度唔想有个李望洋出现，啊，咁就三上吊。通常出到第三招咧，男人咧多数投降噶啦。咁啊，今次郑大班咧搞呢个数码电台，即系 DBC 啦，逐命行动，睇嚟都系学咗呢一套，不过就改咗少少，变成一哭二骂三上吊，即系原来女人咧就。而我一我就二骂，但系根据小弟得知嗱，呢、這个小弟咧，一般嚟讲我哋都知啦，呢篇嘢就梗系黎廷耀写噶啦，咁啊即系呢个啊，可能阿黎生咧就话佢攞到料，咁啊黎生啲料咧就好正确嘅，因为黎生喺呢行咧德高望重，啊佢系好多线嘅，啊好多针嘅，佢自己亦都系条针嚟嘅，嗱咁佢就话政府评估呢单嘢咧就发唔大嘅。点解呢？因为呢个时候唔会笨人出手，亦都唔会介入，亦都唔会收牌。哇！呢、這个好消息嚟，因为我哋琴日啱先收到警告信，吓报纸今日已经卖咗。咁佢又话咧，你唔使惊，大班嗱，咁你又多谢阿老礼个，真系老友嚟嘅呢个，真系我同佢几老友噶，即系你唔使惊，大班呢个我唔知系咪小鹏大帮忙啦，佢就唔会收你个牌嘅，等你自己死 系咯， 啊等你自己死咯。大郑大班同阿彪叔叔咁，突然间整咗个彪叔叔，即系阿彪叔叔死咗噶咯。啊，我哋识个彪叔咧，就系董彪啊，大家知道。原来佢而家叫嗰、那个 个似彪， 坐彪 不同， 就叫彪叔叔 呢个彪啊，系咪？ 其实都大吉利是啊，董彪死鬼咗。佢话呢啲股东倾唔掂数，早喺九月底咧就话倒数一百个钟头光荣结业。当时系戴晒口罩，讲到自己人生第七次封咪。悲从中来就眼湿湿，啊咁呢个又系事实啦。嗱、我哋唔可以啊否认人哋啲事实噶嘛，呢个系中肯嘅报道嚟噶嘛。之后仲搞一次粉丝伤心送别，呢、這个又系、啊，但系一百个钟头之后又未死得、啊，拖下拖下又拖咗十几日、啊，咁呢段时间咧，大班集中咪力啦，日闹夜闹。将 DBC 提升为政治事件，就话振英哥咧不容反对派电台，所以出手将佢整瓜。奇怪嘅就系咧，大班初时咧一直话中联版咧系幕后黑手，指令彪叔叔拒绝注资，饿死 DBC。嗱、呢个咧我就唔讲得嘅。因为呢个就系个禁制令其中一个原因嚟。 咁你读快啲 咧，我读快啲， 转快咁样好易。 我仲讲到背后可能有利益交易添。大佬最近有忽然改口，话黑手唔系西环，系振英哥之争。咁啊，郑晓老友听到一个传闻，咁啊呢个跟住可以慢读。 而家揾到佢系可以，原来有个特殊嘅技能。 我都话佢发梦都想开麦噶啦。佢讲慢改快， 我一阵间去报新闻嘅，我真系准备。嗱，佢话咧啊，系一阵啊，政圈咧听到一个传闻，即系又听到有啲料啦。 系，仲有十五秒啊，新闻啊。 同阿煲太讲， 系 咁啊西环同煲太讲咩咧？ 系啦， 咁啊我话你讲古老啦， 系啦，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新闻之后， 请听下回分解。Okay。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美国副国务卿白恩斯由日本转到南韩访问，今日会转往北京，展开两日访华行程，预料主要讨论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嘅争议。白恩斯琴日喺东京会见传媒，对于有人提议美国通过美中日三方对话嘅架构解决钓鱼岛问题，佢话美国无意担任调解人。中日两国应该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白恩斯呼吁中日双方以冷静、审慎的方式处理钓鱼岛的问题，避免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言行。他说一旦诉诸武力或者以非和平的方式恫吓，将会导致全输的后果。苏格兰会在2014年举行公投，决定是不是脱离英国独立。英国首相卡梅伦同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在爱丁堡签署协议，同意公投会在2014年进行。萨蒙德表示，协议令到苏格兰向独立迈出重要一步。虽然卡梅伦反对苏格兰推动独立，但是就同意应该由当地人民用表决的方式决定他们的前途。英国关注到在英国控制的部分北海范围里面，大约200亿桶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的归属问题，而萨蒙德就表明一旦苏格兰独立就会赶走英国住在当地的核潜艇队。不过有英国民调机构上个星期的调查指出，只是有28%的苏格兰人赞成独立，多达53%的被访者反对独立。美股上升，美国上个月零售销售上升 1.1%， 好过市场预期。美国第三大银行花旗集团基本盈利比预期好，刺激美股上升，道指收市报13424点，升95点，纳指收市报3064点，上升了2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吓，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车龙都几远噶，排翻到演艺学院。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现时去到呢个海景大厦嗰边。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翻工繁忙时间嚟噶啦吓，开始车多啦，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再创新高，去到呢个中。中山纪念公园噶，西隧向翻中环咧出口位都比较车多。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前面系呢个女童军总会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到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去到呢个模糊街嘅，咁啊启德隧道过海亦有车龙啊，车龙都几远噶，排翻到佛光街后边啦。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出九龙咧，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去到石门汇旋处噶。系啊，除咗诉讼基金要大家支持之外咧吓，小弟琴日当值出边嘅长柜台啊，咧即系出边有风褛啊，有数码收音机啊，落 D 一百广告嗰位咧，系啊，你知嘛？好多人啊，放低1000啊、500啊、300啦、200啦，落 D 一百广告啊，佢哋仲话唔够时间出唔紧要噶，表示一点心意支持啫。唉，真系好多谢各位啊！你知啦，今时今日我哋钱唔系问题啊嘛。问题系冇钱啊。多谢各位啊！嗱，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讲真话嘅 DBC 大叔。 是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就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咁啊，谂住 D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十二点嘅。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呢？就算你有第二啲台听，等于你四送一汤，而家变咗三送一汤，你都系呃咗我啊！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呢？咁你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啊系咪要我理呢？你而家梁振英上咗台之后，我即刻咁快又冇得听 DBC 啦，咁我系咪又走去街度揾你啊？咁你而家政府都冇人出嚟理，咁系边个理呢？咁你啲你苏锦良啲苏卡片啊，净系识得收人工唔做嘢，咁而家政府系冇网管噶，中意做乜做乜，问咩责，个个都不负责任。无责官员嚟嘅，全部都系呢度香港，香港嘅言论自由系最值钱嘅。咁你就整到我哋香港好似大陆咁啊？净系听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我睇咧，各位市民要行出嚟，因为我哋系冇钱，但系我哋有人，人民嘅力量就唔系钱可以揞得住嘅。你李国宝、李国章有钱啫，你冇我哋咁多人，因为你两个人唔中意我哋就冇嘢听咯。咁你第二两个唔中意买晒啲米，我哋咪唔使食饭。你哋中意点点系有钱大晒啊？小市民冇权话噶，咩都唔使理我哋噶啦吓。咁、啊、你第日戏院都封晒噶，唔好睇戏啊，净系睇红色梁子君。咁我哋一定要接受你啦咩？ 二播云天七日晴，感谢海外听众一直以嚟对 DBC 嘅支持。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今个星期每日晚上七点，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七点开始。重播 DBC 一台当日全部节目，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一起争取 DBC 复播运动。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哦。 舒服都是其次，最紧要是安全。我屋企同盛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哦。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每一个长者佢自己管理佢嗰个资产同埋系财富啦，系个人嘅决定。 两地融合当中，但系好多问题，咁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演绎嘅。 当我哋讨论到需求嘅时候咧，无可避免地咧，一定系涉及到嗰个供应嘅。 咁當然校長請辭嘅事件呢，一定要遞上去校董會去審議嘅。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啊，早晨， 八点接近，冇错，三十八分嘅时间。 你发开口梦都睇时间，都睇得几准。 我哋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做紧嘅，如果大家扭去第三台咧，我哋系进行环球直播嘅。第三台咧系跟美国东岸时间嘅、嗯，所以我而家大家听紧嘅咧。就是仍然是15号即是美国今日东岸时间15号、嗯、晚上的8点38分的节目。 晚安啦、 啊。即是昨晚8点钟的节目呢、嗯嗯、现在他们听着的。 好、哦、,ok。 Okay, 就昨晚8点钟有什么节目啊，林毓华考啊你。 我原来是你不是直播，你是那个是昨晚8点钟的节目。 不是他是用足美国的时间嘛。 哦原来是 这样。 就 是 现在才明白。 我问你啊， 他不是播现在这个时间。你望住我叫我做林毓华。 林毓华。 郑家富。 我问你林毓华和郑家富。我们现在是敬老的嘛。现在美国时间是几点？ 不是8点38咯。 几多号啊？ 不是15号咯。 啱咯，咁他今天做紧 昨日嘅节目咯， 唔系啊，唔系琴日，而家美国系15号嚟噶。 你头先讲嘅咪做紧琴晚， 我知我哋讲紧 啫， 我哋香港时间 吓亲我，系咯。 但系其实喺美国咧就直即系同步播紧， 系咯，即系都系播紧我哋呢个节目。 系，佢就听。 不过如果喺美国，我又真系要听嘅，有乜理由唔听即时嗰个咧？ 唔系噶，佢有好多听众好欢迎嘅，因为佢变咗嗰个生理时钟系一样， 一 个同步。啊，即系我哋当年咧，我小弟喺美国搞嗱，同呢本《东周刊》有渊源噶，呢本系星岛集团出噶。小弟当年喺星岛，当年搞海外版都系睇《自由日报》纸噶啦， 北美洲啊， 系呢个就系时差嚟噶。呢、嗯、个就是那个时间的分别嘛。 好， 嗱，我哋喺 继续 八点半新闻前咧，欢迎大家。如果啱啱正话未听过嘅咧，我系继续咧就系、是、啊，即系读紧呢个东周刊今日嘅主要嘅古仔。主要古仔标题：大班一哭二饿三上吊，政府唔做笨人，等你死，即系等 DBC 死。咁啊，即系讲到咧，就话啊，即系上一回咧就讲到。点解初初大班就话中联版打压 DBC？ 收尾咧就改咗口话特区政府打压 DBC 咧、 哦，一时一样话你。 原来啊，原来咁嘅， 系点 咧？即系呢个黎廷耀咧，即系我估计呢篇文都系阿黎廷耀写噶啦，即系黎廷耀先有咁多料噶，即系呢个好受尊重嘅报人。啊，佢亦都系呢本周刊嘅行政总裁， 系 啊，又系主笔。啊，兼夹我同佢都好老友嘅、啊，表面上，我唔知佢认唔认嘅，点解呢句说话冇冒犯噶？因为我唔惊佢唔认啊，一惊影响佢。你知今时唔同往日，即系去年今日咧，就可能好多人认同大班做老友嘅。今时今日咧就退避三舍，即系呢个叫时空。 你嘅变化都好大嘅，半年后可能又唔同嘅。 我好开心。今年嘅今时今日同去年嘅今日咧，我多咗好多朋友。呢啲就我哋听众。嗱、呢、這个先系值得我安慰嘅地方。啊，嗰啲猪朋狗友嗰啲，因为啊、因为有个叫做曾荫权嘅人系我老友记，黐埋嚟嗰人咧，要唔要都罢啦。啊，嗰啲朋友就可以不要啦。 好， 嗱、呢、這个亦都讲到曾荫权嘅，因为点解咧？嗱、佢话佢有支针。佢政圈有个老友咧，听到一个传闻，话西环咁啊，西环大家都明啦，即系中联版啦，同阿煲胎讲，煲胎梗系曾荫权啦，就劝你劝下条针，咁嗰条针就真系谢经寒啦，咁呢个亦都唔使讲啦。琴日呢个咁啊毛孟静啦，好鬼多口嘅，口臭嗰啲人唔好请佢上嚟。 佢讲咗咩咧？佢讲你，哦，佢讲你煲胎针， 佢抵死嘅话， 抵死， 啊、跟住又讲我， 系咁佢讲， 又扮阿井柏打话入嚟咧，又系唔啱嘅，呢啲多余，我扮咩？我系井柏唔得嘅咩？ 咁你都要接受批评嘅， 口臭咩？佢我咁，我哋支持口臭噶嘛？ Okay, 喂 ，DBC 最出名的一样嘢就是支持口臭， 系冇错。 喂，大佬啊，你知唔知道臭气熏天嘅喺度？你两个口臭， 所以你哋朝头早你话有早讨会咧，一人一人派个收口水先入嚟继续 咁啊，就西环就同阿煲太讲，叫劝下条针唔好乱噏，所以大班就转咗口风啦。亦有另外一个说法，就系大班知道打政府好过打西环，如果逼到官员介入咧，就有一线生机。故此咧，就将个矛头转向振英哥。嗱，呢样嘢我要分析一下噶。 好啊， 的而且确咧，嗱，有锦制灵噶，又唔讲得咁多啦吓。 咁啦，你吓。 咁、 okay. 的而且确咧，嗱，佢有一个分析好嘅。不、如果官员介入嘅话咧，嗱，各位听众听住，各位香港市民听住啦。DBC 就一线生机嘅。嗱，咁因为咁咧，政府就唔介入啦。嗱，咁所以啲市民咧要听清楚。其实呢篇文真系好好嘅。佢除咗语气唔好之外咧。即系 语气，啲语气系你讲嘅。 即系口臭之外咧，即系不发啊， 系文咧。 但系其实佢个内容系好好嘅，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如果大家想 DBC 有一线生机嘅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政府系需要介入嘅。 政府有个角色咁啊， 唔系，所以我对呢篇文我系多谢噶。 系啊， 即系你知啦，阿黎生，佢打份工。佢写啲嘢都要符合佢嗰本杂志嗰个路线噶嘛？ 啊，但系其实讲噶啦，曲笔啊嘛呢个又。 其实喺小马大帮忙噶，喺呢度咧再多谢。 基同嚟啫嘛， 再多谢黎生一次啊 ！OK， 即系呢个黎生不同皮黎生，呢、這个叫黎廷耀，不过都喺一周刊出嚟嘅。咁大班以为 DBC 停播会引发群情汹涌，泛民议员纷纷帮拖。还声于民可以发大成为反国教翻版，然后借住个势向政府施压。只要政府出手咧，呢、这个彪叔叔咧，嗱、这、呢个唔系董彪啊，呢、这个未死噶，就等股东咧就有机会让步。但系呢个如意算盘系打唔响嘅，打错咗嘅。点解咧？嗱，各位听众又听住啦。去到十月十号熄灯嘅时候咧，除咗少数两翼插刀嘅兄弟同死忠嘅粉丝啊，力竭声嘶之外咧。亦揭先师之外咧，外面反应唔大。嗱，呢个亦都系琴日麦燕婷咧喺呢度嘅节目，喺夜晚嘅节目讲嘅。佢就话好似你哋嗰日熄灯得几十人喺度嘅啫，咁嗱，所以啲听众咧，如果啲市民咧，如果 Q 仔嚟真系搞集会嘅话咧，真系咧。 支持 DBC 的人数呢、 嗯、 就会定了 DBC 的生死。而、嗯、家人家就睇死我哋呢啊，来来去 DBC 呢、嗯、 三几十人是吧， 嗰啲 fans 呢，即係所谓嗰啲支持者呢、 嗯、 是好少嘅。嗱、嗯、传媒嘅反应呢，嗱佢又讲得啱。嗱、 嗯、 今日呢个东周刊呢篇稿已经系好好㗎啦。即係我哋 即係其实俾 即 係我哋做你上 我哋做传媒呢，老实讲林毓华最喜欢教书㗎啦、嗯、教传媒㗎啦。喂， no news is bad news 、啊。即係其实呢佢讲得啱嘅，传媒系冷待 DBC 事件嘅。咁呢个就当然有好多因素啦，其中系一个个人因素啦。 嗯、 第二样嘢呢，琴日原来我同麦燕婷倾完之后呢，原来佢有个睇法呢，佢话好多行家都有个咁嘅睇法。 嗯、 因为呢佢话呢好多人觉得呢条数唔清楚、 嗯、 所以对方要查数。咁佢哋系认同呢样嘢嘅。咁呢样嘢我諗大家都要啊！我谂我又唔讲得啦，咁迟啲我谂要阿何国辉交代一下啦吓。咁、 嗯、 佢就认为我哋系冇支持嘅，即系 DBC 系完全冇支持嘅。啊，咁亦都冇政党支持嘅。不过嗱，呢、這个咧就时穷节乃现，我成日咧咁讲噶啦。嗱、 嗯嗯， 政党嘅支持咧，而家苏花咧，所有泛民主派咧，有啲系真心支持嘅，而家都有啲假意嘅支持咧，都。支持噶啦，咁二十七， 算啦，你都好难分得出真心假意。 我分到嘅，不过无谓啦。即 一哭二马三上吊都系咁样。 任何支持我都系多谢嘅。 系咯， 咁而家二十七个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咧表咗态啦，唔、 嗯、 同程度嘅表态，佢哋系支持 DBC 嘅、嗯嗯。OK， 嗱咁啊，外边反应唔大，传媒界只有份财经报纸某版嘅主编咧誓死力撑。 嗯， 多数传媒咧就取态中立，嗱呢啲就叫中立啊，各位听众， 系 啊，即系一个电台执笠、 嗯， 啊受到打压、嗯，政府袖手旁观， 嗯、 想踩多脚落去，想你死添咧，嗱呢啲就叫中立，嗱咁呢个咧喺嗰个教材指引嘅 DBC， 嗱呢啲就叫做中立啦，嗱、 嗯 啊、如果你想个小朋友、 嗯、 啊学呢个国民教育。啊！认为咩叫报道中立呢 d b c 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呢、嗯、个就叫中立啦，亦都唔踊跃。嗱，呢个亦都系事实， 系 唔踊跃嘅。之、 嗯、 后寥寥几个上电台，起下抽下水嘅啫，咁讲。咁呢个我又冇得唔同意嘅。嗱，如果电台就咁熄灯收档啊，闩咪收档，单嘢就即刻玩完。 嗯、 大班当然会唔甘心啦，于是佢又唔死住、哦。唔死住喎、啊、呢、這个大巴又。 即係唔想吊住。 呢条大巴呢、okay. 啊、死唔断气喎。 掟返你落 水。个鱼缸度游下游下。 掟返你落水。 咁今个礼拜一呢就开始搞咗个叫做二播云天七日程，佢又冇写错喎。大巴自己成日搞错，反而佢冇搞错喎。咁啊嘅行动由一批义工唔收薪水继续开咪。不过呢个有少少错。呢、這个唔系我搞嘅、嗯，搞手就喺我两个侧边，一个叫林伯，一个叫郑小班。 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你喺后边搞啊嘛， 咁唔紧要啦， 啲人由佢谂咯。 咁啊，玩多七日 策动嘅， 咁啊，仲会搵多一日咧。移师政府总部门口播音，如果了得起，又再玩七日。嗱、嗯，呢、這个咧， 呢、這个佢想当然嘅啫， 這個、想当然嘅真系。反正啊，富仔嗱，呢、這个叫富仔咧，就即系郑家富啦。唔、 嗯、 自心之流，嗱、嗯、呢、這个咧就留翻你两个啦。好似你就系一开咪闹我咁啦， 我几时候闹你啫、 啊？开咪就上晒瘾，上晒瘾啊，上身啊，就唔收钱，日日上电台喷口水，都绝冇问题。你话两个几位接咪啦？ 系你啊，你啲你啲咁嘅啊，啲文气真系加得好重、啊。 呢、這个正官庄之官场针就话俾佢听咧。政府曾经咧认真评估过呢单嘢，嗱呢啲好紧要噶，佢真系有针噶，唔系讲少噶。你知星岛曾几何时喺 真 任权时代系宪报嚟噶， 系冇错。 咁、啊、你针仲喺度噶， 嗯， 啊就呢个风波会唔会发大咧？即系话政府认真研究过，咁 DBC 事件发唔发大咧？咁， 嗯， 因为上次啊对法港法国反对呢个反国教行动掉以轻心。掉以轻心啦！呢句就乘机踩梁振英一脚啦，呢、嗯、个就咁啊，搞到几万人上街先知道大镬。故此今次咧、嗯，哦，原来咧梁振英都谨慎应付嘅、 嗯。 不过以目前嘅情况嚟睇，大班啲花招都出得七七八八啦、 嗯。 社会回响亦都有限， 应该就搞唔起大风暴嘅。故之上策系咩呢？就坚拒介入，由电台股东自己倾掂数，亦都唔会因为电台某啲做法违规收翻个牌。哇！呢、這个咧就煽风点火啦，即系叫我哋唔使担心，你做乜佢都唔敢收你个牌嘅。嗱，如果系坚嘅话咧，啊，咁我就觉得政府有问题啦。啊，我觉得政府应该依法办事啦，啱啊！费事激起护台行动，直至有股东申请电台清盘，公司正式寿终正寝，政府先至善后处理翻个牌。嗱，咁啊，讲翻股东方面，嗱，我跟呢本书读噶，彪叔叔态度系先查清楚盘数，唔照读呢个冇问题噶，唔系大佬。股东同埋大班嘅雇佣合约，因为呢两样嘢如果搞唔清咧。买股或者卖股咧就好难定价，亦唔知有冇隐藏嘅数留低。李国章、李国宝同黄之恩都系咁谂，暂时唔会作决定。如果买卖股份都搞倾唔掂嘅话咧、，DBC 想唔死都几难啊！嗱，咁啊，仲有啲底子针讲俾佢听嘅， 系嘛？ 听讲大班其实都有啲后着嘅。如果 DBC 執笠咧，佢可能喺肥佬禮个网台嗰个锁网度开咪，亦可能自己搞翻个网台玩下。网上电台就唔使俾牌费嘅，又唔使发射设施，运作成本又好低，而且唔受港管条例规管，讲乜都得。如果搵到广告，分分钟仲系条财路添。嗱， 讲到好似佢想同你做股东咁啊，真系啊！ 嗱，冇嘢嘅，同行如敌国。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啊，因为爽报咧俾咗个平台，我哋一传媒咧，你知啦，一传媒有本一周刊同东周刊就 系 竞争对手嚟嘅。另外爽报同头条又系竞争对手嚟嘅。咁所以咧，啊，即系各施各法啦，大家有佢立场。 我听完你呢一篇嘢咧，可唔可以简单讲讲我 盖棺定论？ 好嘛，好讲讲。头先讲到有两个数嘅问题，一个就系嗰条数嘅问题，第二就系人数嘅。 呢个系郑家富讲，希望大家唔好误会，希望啲法官老爷咧，就认清楚啲声音。 冇错啦， 正在讲 声好容易分嘅啫。 正在讲嘢叫做最难听嗰把声叫郑家富，就吕其康啊，吕其康。 你硬系我唔好一第一系嘢话你发开口冇，你就唔好日日唔好分分钟踩翻个转头先嗱咁样嗱，如果啲人。我一想回应翻呢一篇文同埋琴日麦燕婷讲话，我哋啲数唔清唔楚咧。其实好坦白讲，如果有啲股东有心， 麦燕婷唔系咁讲，佢话佢话 系外间，即系外间呢一类啦。 因为对方嘅公关手段 系啦， 就令到一啲传媒嘅工作者， 但我自己咁睇咧， 有咁嘅睇法。 即系如果传媒真系中立，你就要去发掘，去查真相。究竟啲所谓嘅数唔清唔楚系啲乜嘢，而唔系咧？唉、哎，你哋都系啲商业嗱，坦白讲，你啲数咧，你讲乜嘢，对方好似而家咁，你俾乜嘢，佢又再继续查，俾乜嘢都话唔够，俾乜嘢都唔够，烦到你根本你啲人你都要走为止，因为你都唔想俾佢再烦。此其一，第二咧就系人数问题嗱，两位，我自己觉得咧，我哋自己即系要有。分轻重，亦都分得明白自己嘅定位。DBC 嘅问题当然唔能够同呢一个嘅国民教育相比，因为个议题不同，受众不同，影响不同，系嘛？于是乎咧，我哋唔能够下下就用啊，即系729嘅大游行嘅人数，同埋当日围住公民广场嘅人数嚟作为一个指标，斩自己有压力嘅啫。但系。我哋嘅人呢，我哋嘅听众呢，我觉得我哋最好自己有信心。你喺当晚喺遮打花园呢，我哋开头啊都估唔到有咁多人㗎喎。咁但当然你话喂，你比起国民教育都系好少人啫。跟住国民教育咁多人出嚟上街，梁振英又咪话你都未够七八万人啦、啊。咁所以呢，我哋无需要同佢讲人数。最紧要就系个心。信念同埋个原则咁就够啦。应该做嘅嘢我哋做足。咁、啊、我哋一哭 二麻三上 电，同埋呢我哋都唔应该俾太多嘅压力俾我哋嘅听众，好似好似我哋要煽动佢上街，冇唔系咁样噶， 冇错。所以咧， 有好多听众唔方便。 其实呢篇文咧，你问我细听完咧，我觉得佢小马大帮忙。佢、其中一个重点就系你政府就唔应该收发牌，不过咧佢都提咗，随时就有人申请清盘。 嗯， 咁你已经玩完啦，因为你资不抵债，你根本唔够钱去运作，唔系我哋两个傻佬使乜啊？喺度易播，仲俾佢喺度喺度诶呢个讽刺我哋口臭啫？呢咁嘅台长系嘛？啊，仲话要派臭口水，系嘛？ 我唔知一早讲咧，就话有份啊老字号嘅报纸叫《大公报》，嗰只标题咁样噶。当然呢个系一个系具名嘅一个栏目，叫《香江谈》。个新牌仔电台行为令人费解啊！最拉尾嗰度佢话讲到二播，即系员工唔收酬劳开一天咪，目的何在？想博同情，逼政府干预？唔明唔明呀？咁啊， 唔明唔明呀？有啲人咧，梗系唔明嘅。 我琴日讲咗噶啦，有啲人咧系冇义气嘅。如果冇义气，佢就唔明咩叫义气。有啲人做乜嘢都讲钱。 今日南华早报都引述你呢番说话。 有啲人咧就上金先位，啊格外留神啊嘛。有噶，我都有，我呢度有噶。我揾人做节目，有人问我佢俾钱先嘅。有啲人直情讲咧，我有个节目主持人咧，直情同我讲咧，佢话我而家好难揾人啊。因为点解啲人惊冇钱收？咁我话唔紧要啦，我数窿俾佢啦，俾 cash 啦。啊，咁又唔同喎。嗱，系有咁嘅人嘅，即系嗱，呢个我哋要接受。 系 嗱，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但我有少少唔同情、唔同意啊小家小班讲嘅嘢，我唔同意，但我又认同。嗱，因为点解咧？嗱，唔系难明嘅，因为小班咧就讲咗个现实环境出嚟，就话 DBC 嘅情况唔可以同国民教育相比。 系 嗱，呢个系现实， 现实。 但是我不同意，大家都讲意识形态，一个呢国民教育呢就是通过这个国民教育立科立的课程去将我们的小朋友洗脑。DBC 就是一个电台，电台呢亦都是意识形态。电台咧亦都系言论自由嘅， 我呢一点我 其实系好重要嘅，尤其是一个独立嘅。喺今日我哋好骄傲，点解今日有义气、有雷气、有咩义薄云天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可以自己够胆企出嚟。我作为台长，你任何嘅台长，你陈志云好，香港电台嗰个叫咩名话？阿邓引光好，新城嘅阿。阿 Bianca， 阿马小姐好，呢个咩啊？ 优越 台嘅啊，嗰位高干子弟嘅台长好，喂，佢系嚟噶， 系 你企出嚟，你够胆话全香港包括电视台，边一个电台嘅主嗰个台长企出嚟话，我哋呢个电台系最独立嘅声音，系最开放、最民主嘅声音。冇一个人夠膽 challenge 我哋嘅，呢个就系个重要性。 冇错， 如果一个独立、开放、自由嘅平台被打压，对唔住，系应该受到社会嘅关注嘅。 你讲啦， 但 系 呢个现实 啊嘛，系 咯，现实 最惨，现实应该 系比人强，因为温水煮蛙， 同埋全 香港人系无奈嘅，同埋我哋亦都老实讲，因为数码广播喺萌芽嘅阶段咧。今时今日咧，个听众亦都唔系咁广泛， 系， 同埋我哋真系有一大部分咧，有一半嘅听众喺海外嘅，唔通你叫人全部搭包机？ 不过咧，两位亦都唔使妄自菲薄。你记得国民教育嘅起初咧，如果唔系嗰几个后生仔学文思潮，讲真咧，亦都可能搞唔起个运动。咁所以有时啲嘢咧，系即系谁知道个结果咧？所以只系希望 我會 你而家问翻阿黄之锋， 唔系啊， 黄之锋当时都咁讲噶。 阿富哥，我要讲一样嘢，我系有我系乐观嘅。咩乐观咧？当 DBC 死咗之后，我哋就散播咗啲种子。到下一个传媒被打压嘅时候咧，嗰阵时就系嗰个民刮激起民愤嘅时候啦。我哋唔介意去做开荒牛。我唔介意去做埋藏呢粒种子嘅人，呢个我已经达到我哋嘅目的嘅，我哋会死得轰轰烈烈嘅。 因为我哋做咗一样嘢咧，到下一个传媒机构被打压嘅时候咧，啲市民咧自然会警觉嘅。嗱，所以我觉得我哋做嘅嘢系有意义嘅，虽死虽败犹荣。死咗都死得 唔会嘅， 好光彩嘅，我话俾你听啊！ 但系嗰个被唔会被自杀嘅， 系想有人咧 DBC 唔可以再继续服务咧，系即时嘅吓。 琴日啊，阿边个啊？呢个阿罗旭启提醒我啊，佢叫我小心我安全啊，人身安全。 好啦，新闻之后再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喺哥伦比亚站嘅单车世界杯场地赛争先赛，赢得金牌嘅本港车手李慧思朝早返港。李慧思表示，今次胜出心理质素好重要，能够击败英国对手詹姆斯，觉得好开心。佢只喺其后嘅海林赛只系得到第六名，系由于同其他车手相撞，手踭同膝头受伤，但系唔影响日后嘅训练。李慧思又话，返港之后会继续进行体能训练，准备将会喺英国举行嘅赛事。反对同支持国民教育嘅两批团体，趁住立法会听日动议辩论反对国民教育科，听日下昼都会喺政府总部外集会。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言人沈慧南在商台节目表示，警方安排了两批团体都能够进入政府总部广场集会，中间以警员和铁栏分隔，安排并不恰当，担心两边团体的音响可能会互相干扰或者斗大声。大联盟曾经建议将不同团体分别安排在政府总部广场以及连接立法会之间的通道，但是警方未有明确回应。提出动议辩论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表示，国民教育科实质已经撤回，今次辩论的重点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需要为推展国民教育科负上政治责任。日本在野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会见访日的美国副国务卿白恩斯时强调，在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绝对不会向中国退让一厘米的土地。安倍说没必要与中国交涉，因为不存在领导问题，一厘米的土地日方都不会转让。他又希望白恩斯能够将日方的想法准确转告中方。对于美国政府表明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安倍表示不满。他说日美是同盟国家，日方希望美国能够倾向日本。苏格兰会在2014年举行公投，决定是不是脱离英国独立。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在爱丁堡签署协议，同意公投会在2014年举行。萨蒙德表示，协议令到苏格兰向独立迈出重要一步。虽然卡梅伦反对苏格兰推动独立，但是就同意应该由当地的人民用表决的方式决定他们的前途。英国关注到在英国控制的部分北海范围里面，大约200亿桶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的归属问题。而萨蒙德就表明，一旦苏格兰独立，就会赶走英国住在当地的核潜艇队。不过有英国民调机构上个星期的调查显示，只有28%的苏格兰人赞成独立，多达53%的被访者反对独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 不过港岛告示打到改，话车龙短翻好多啦，只系去翻呢个新鸿基中心啫。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怡东酒店。咁另外睇埋香港仔边啊，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继续间封。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啦，冇乜点短过噶吓，依然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出口位继续都是车多的，南去九龙区看看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另外加士居路过海排回女童军总会，至于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去到果栏，看看加士居路向油麻地，龙尾就模糊街，至于启德隧道过海这分钟去到学园街，新界区私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排翻去小沥源噶，系啦，人哋话我哋 DBC 唔中立啊，系啊，我哋 DBC 唔系中央立噶嘛，绝对唔系 CCDBC 啊，梗系啦，我哋系属于市民噶嘛，如果唔系都唔使嗰句口号啦，还声于民啦，嗱冇错，听我哋呢个 DBC 阿叔系啦，有 DBC 阿叔之称嘅听众都知啦，系嘛，咁你哋原本四送一汤噶嘛，变咗三送一汤啊，咁即系呃咗我啦，政府啊，好嘢。啊，仲有啊，头先喺出边新闻房啊撞到司浩啊，啊佢话阿通啊，头先你呼吁咗之后咧，哇，好多热线打嚟同我倾偈啊，啊不过而家又剩翻啲咯吓，唉，各位听众识做啦吓，18721111啊，详情就问阿司浩有关诉讼基金嘅问题，或者同佢谈下心都得噶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其实希望呢个力量呢，我记得以前有一套名片呢、Star Wars、星球大战。呢套戏其实好有佛教嘅味道喺度㗎。嗰陣时好流行嘅一句话呢，佢就叫做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呢句喺美国社会呢，应该佢哋喺圣经原句呢就 May the God be with you 嘛。即係希望能量与你存在。即係讲緊正嘅能量。咁上帝可以理解一种能量嘅某种程度上 ,ok? 即係认为宇宙间一种呢种超然嘅能量嘅。係希望佢与你同在。 与你常在。 颜联舞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反对滅聲，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昼5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仲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同埋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反对滅聲，还声于民，大家一起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游水、跑步、跳绳、跳舞都得，几时做、边度做都可以。每日运动起码半个钟，身体好、精神足，几忙都好，尽量抽时间日日做啊！你亦可以上 www.lcsd.gov.hk 查询各社区康体活动嘅详情。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醒神人轻松。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政治评论员、公开大学电脑系副教授李德成。 早晨 ， 早晨啊！大班就发完开口梦，离开咗直播室啦，咁咧就嚟咗两位嘉宾。 剛才大家聽到啦，分別是杜耀明和李德成。 歡迎兩位，歡迎。 歡迎。 早晨，早晨，早晨。 啊！頭先原來李德成剛剛同我講，係我即係中學慈幼嘅師弟嚇、 啊，校友啊， 校友嚇、啊，低我兩屆。喂，不過李德成你啲文都好盜玉嘅嚇、啊， 比較反動， 比較反咩話？反共、 反動、 反動同反共係。不過咧嗱，你我見到你有一篇咧叫《哀反對派電台之死》。呢一篇應該喺蘋果登啦、啊、最尾嗰段就咁寫 ,DBC 死了，但他的支持者還在，他們是會記著共產黨是怎樣消滅港人的反對之聲，他們是不會坐視香港人進入萬馬齊的時代齊 情 啊，你知啊我啲持有虽然中文应该好过英文嘅，嗰个字点读啊？ 暗啊，应该 都系读个暗字，不过就唔系日字边个暗，系即系疾病嗰、那个嗰、那个咁嘅顶咁，然后加个阴字吓，万马齐 呢、這个字我都写错噶，不过苹果同我执翻， 同你执翻啊，李仪同你执翻。嗱，咁你讲讲啦，吓你讲先啦，好嘛？李德成，即系你即系好多人都对你可能冇对比啊，杜耀明熟悉啊， 系啦系啦，啊， 咁点解你啊？呢近年喺呢啲文章同埋你睇到啲乜嘢令到你忍唔住笔咧？ 其实系好沮丧嘅，即系回归咁多年之内咧，譬如你睇下 ATV， 即系差唔多一个冇人。睇嘅电视台，即系佢都可以生存，但系咧，即系我相信 DBC 嘅听众一定多过 ATV 嘅，老实讲，呢、這个吓，即系但系， 不过人哋有钱出粮，冇钱出粮， 即系我其实我都写过关于ATV 嘅，即系佢咁多年来蚀咗50亿。 系， 即系50亿之后都可以蚀，但系咧一个唔系为人 嗰啲维稳费嚟噶， 就可以有50亿去蚀嘅。但系咧 DBC 咧其实就争几千万，咁但系咁样就唔可以生存到咯。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contrast 嚟嘅，即系你一个系冇人睇嘅，但系因为佢系支持建制嘅，或者好似 ATV 话佢系呢个建设派，即系或者佢。你 DBC 就係破壞派啦，咁就即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嚟嘅，係令人好沮喪嘅呢個係。 咁所以你就忍唔住筆啦。咁啊，杜耀明啦，新聞傳媒嘅媒體搞到今時今日，連我哋一個小小嘅所謂反對派嘅電台都即係容納唔到。咁你點睇？ 我覺得好悲哀咯，因為你睇翻一方面就係所謂嗰啲電台啦、其实任何发牌嘅电台，我会认为就应该系公共广播， 系 啊，起码一部分或一半公共广播。 嗯、 但系你睇翻近年嚟，由过去十年开始数起咧，04年即系啊两个名嘴，两个咪啊，完全要收咪。 系、 跟住一数落嚟，跟住睇下亚洲电视半死不活。咁你系一路系滥用紧呢个资源嘅。咁而以至到港台，你都睇到就系、是、啊，即系唔自心啊嘅啊，一定要退咗落嚟。咁你变咗就系一路以嚟嗰啲嘅空间一路收集。咁呢个 DBC 其实就系收集咗呢批嘅武器啊，呢批即系被弃置嘅、啊，即 系死唔去嘅 弃置嘅， 就你呢度啦。 咁 就 呢个博物馆嚟噶嘛？ 博物馆。 咁其实呢啲系。唔单止系有人听有市场，而系有 point 噶嘛，系、嘛？即系香港人系需要呢啲声音噶嘛。 系 李德成兄都讲咗，即系有五成六嘅，即系咩泛民。咁其实呢啲声音起码五成六嘅人系会即系支持嘅。咁、但系问题系独独咧，就喺主流嘅一啲嘅港破嘅媒体入边咧，系消声，系嘛？咁要落翻。佢一个即系而家起码开头嚟讲系较为边缘嘅媒体，较为新嘅媒体，系先至能够发声。但系而家又出现呢个咁嘅情况，吓呢啲都系原之就系赶尽杀绝咯。呢、个基本上系一个系绝不手软嘅做法咯、因为我哋睇唔到点解咧，一个机构即系会由于股东嘅。第一个问题是股东的问题而导致到可能会停播。咁、因为一系你就买一系买嘛。起码要继续运作啊，系咪先。咁第二样嘢就是政府可以坐视不理。 你睇到政府就算对亚洲电视都十分之留意， 嗯 啊、每一个细节佢都要留意嘅，吓、 嗯 啊、唔单止政府，甚至系以前嘅广播事务管理委员会，而家嘅通讯事务管理委员会， 系、 嗯、喂，完全好似失去踪影嘅，系嘛、嗯？你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就系、是、由于乜嘢缘故都好，股东之间嘅纠纷也好，或者其他原因都好，而会影响到公众。嗰、那个嘅服务嘅话咧，佢、 嗯、 就要发声，佢就要参与或者甚至干预，确、嗯、保呢啲公众服务咧系唔受到影响嘛、 嗯。 喂，但系我哋唔单止政府系冇做到呢样嘢，通讯事务管理局做咗咩嘢嚟？系、 嗯、 嘛、 嗯？ 即系佢应该深入去了解翻做嘅嘢，系令到呢个广播服务系继续落去嘛。 冇错，因为而家基本上咧就系资不。 有啊，昨日通讯管理局咪开始吓、啊、又发声咯，咪就话吓、啊、你哋喺10号至到14号停播，违反咗呢个系每日咧要7个频道，七日啊，每日咧系要24小时广播，你违反咗啦。 系呢度其实奇怪嘅，因为其实咧当日咧停播嘅时候咧，通讯管理局好似唔系好理嘅，即系话你完全违反咧系唔理嘅、啊，但系你而家部分违反，因为你复播啊嘛、 嗯， 因为佢而家就话你唔够24个钟头、嗯，你一个钟头都冇咧，佢就唔理。你反为咧唔够24个钟头就理，呢个系奇怪，即系其实佢咧，即系话你死咗佢就唔理，你半死咧佢就要理啦。 佢系睇住嗰个牌照嘅条款去睇。佢等你犯咗规，啲大问题明知啊，喺呢一个十月初或者更加早嘅时候， 嗯、 都会睇到呢一个危机系嚟紧。喺、 嗯、 嗰个时刻，佢有冇任何嘅责任去介入去避免呢样嘢出现咧？咁系嘛？ 即系佢哋觉得咧， 见死不救 安全咧，就系、是、唔需要推广，唔需要提醒大家咧，醉酒唔好揸车。咁所以阿陈茂波都唔知啦。咁咧就系咧，佢就话得噶啦。呢、這个有限速噶，咁我就摆一个镭射嘅摄影机喺度，你超速我影到你，我就告你得噶啦。 所以咧， 呢个就政府行为，呢、就是這个就系 我哋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都知道咧，大家都知道，你揸车亦都知啦。系好多装假狗噶嘛，系冇真系摄录机喺里边噶嘛，系咪？咁你连呢个局长你都饮完酒都照揸车，即系你会见到咧嗱，啊两位学者啦，你哋喺大学里边教书，即系我相信喺睇翻而家喺传媒里边，甚至喺教育圈子里边，喺政治嘅圈子里边，其实已经系慢慢喺度，即系令到即系一言堂。嗱，你睇翻今日一段新聞，財務委員會今個禮拜五咧，就會可能會提出啊葉國謙嘅修訂，就每個議員咧就只可以喺每一次嘅撥款個項目咧係修訂一次。 係啊，呢、這個理曬大譜啊，呢、這個 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大家咧，即係李德成頭先你最後一句啦，係咪？即係話當你。连一个反对派嘅电台系俾人哋阉干啦，死咗啦，好啦，其实咧只系我哋成个社会嘅缩影，喺好多社会嘅形态上边咧，一步一步都系收窄紧我哋自由言论嘅空间，而且最讽刺、最离谱嘅就系喺议会里边。大部分人选出嚟嘅议员竟然嘅言论被小部分人选出嚟嘅功能界别所钳制，呢度你先激气，即系好似李德成头先阿杜彦明你讲亚视小人睇嗰啲就蚀几多亿都得，多人听嘅 DBC 咧就你几千万你都唔够， 都 冇力 啦， 都要走、 這個、钱嘅世界啊嘛嗱，丽的年代系英国嘅集团，跟住澳洲公司买，跟住优德根买，即系到丽新集团。我一路数落去，个个都系咧大把水啊嘛，佢、唔介意蚀啦。咁你黄楚标，你郑经翰蚀唔起啊嘛？你哋 唔系呢个，我谂真系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啦。两位，我相信 啊，当然啦， 根本问题就系、 是、几千万，其实佢我谂系特，佢哋系少数目嚟嘅，其实应该就 系都系等于我哋可能系即系百零蚊咁，你即系你跌咗啦，系咪啊？几千万对于佢哋嚟讲，所以嗱 咁啊，所以有时候咧，啲所谓媒介嘅工作者咧，无论阿麦燕婷佢听到佢接触到嘅，就话喂，睇嚟嗰盘数有问题咧，佢哋唔用脑啦，你明啊？最大嘅开支喺边度啊？问下香港电台就知噶啦，佢哋有份俾嘅。呢个系公家嘅，就唔系私近嘅机构啦。喂，发射站用几多钱咧？ 知唔知道点解啲发展喺边度嚟嘅呢？去问下啦，唔该你哋真系。 冇错。 嗱，仲有杜耀明，我都想睇下，唔知浸会大学传理系仲有冇嗰个文件喺度？当年佳艺电视执笠嘅时候咧，系影视署做过一个报告嘅，就系华德做咗个报告，就系批评当日嘅持牌公司嘅股东及董事没有履行佢哋职务，系弹劾佢哋嘅。我就因为搬屋太耐啦，如果我系有个孤本喺度嘅文件喺度，呢个文件系应该抄出嚟嘅，然后就睇下点解当年港英年代嘅政府会去监管呢个咁样嘅电视台，而今天无论你叫以前嘅广播管理又好，今天叫通讯管理又好，你所作何事？ 其实 你个咁嘅苏咩啊？苏锦良局长做乜差嘢真系？ 其实呢个行粗口嘅，呢个行政失效嘅，我觉得系因为。喺一好长嘅传统咧，你譬如喺 A.O. 嘅传统入边咧，你但凡涉及到啲同政府相关嘅嘢，无论系街边啊，即系某个政府摆个垃圾桶喺边度唔见咗，以至再大单啲嘅某一种嘅交通意外或者某一种嘅公共交通设施，系可能服务可能系即系唔系原定咁，佢都有责任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如果预早知嘅话，是要有个责任去避免一啲问题发生嘅、 又或者可以咁讲，即係话其实政府呢係即係令到人呢睇到佢係真係想 DBC 死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嘢呢，其实政府可以有个姿态、但係其实可能卒之结果都係 DBC 死嘅、但係佢就係、即係变咗佢係连个姿态都唔做出嚟、即係话佢差唔多喺呢个停播事件之前呢係不闻不问嘅。係啦。咁呢个姿态就係俾到你，其实好奇怪嘅一个公共广播呢，其实係一个珍贵嘅。 我觉得矛头一定要首先要针对係苏锦良。佢嘅说话係令人绝对係觉得係被冒犯嘅。先生约我嘛，咁我咪同佢见面囉。喂，你作为局长、政策局长，睇呢件事，你唔系有人邀请，唔系人打电话约你嘅，你 系 有责任去跟进噶嘛？真系， 即系其实佢应该去信国家佢哋嘅 立场。你下边有咁多嘅助手，系嘛？唔使你亲自打噶，系咪？ 唔系，其实即系简单而言，咪即系你如果下下用所谓嘅商业嘅行为，纯粹商业行为，政府唔想介入嘅话，你咪自己打緊嘴巴啫。咁你奥运嗰单嘢点啊，大佬？ 即系影响到公众嘅嘢，佢就唔能够唔行动噶嘛， 系咪？咁所以即系你话如果话商业行为，咁人哋有线当日用几多亿投翻嚟嘅奥运主办权，大佬转播权，咁一嘢俾你倾完又西咁啲去俾无线啊等等，咁佢咪仲兴？或者听到呢度都即系我相信咧，李德成头先你所讲。我谂而家咧呢个政府咧系即系活生生地咧，佢又搲烂块冇所谓啊！我系想你死，因为呢个牌咧就系你嘅煲胎针，当日你嘅煲胎放俾你嘅啫。我而家梁振英唔俾你就唔俾你。 喂，你想佢死都处得漂亮啲啊！真系， 喂，似乎而家政府做嘅嘢全部都唔漂亮 嘅。系啊，佢喺搲烂块面，咪即系反转猪头俾晒你睇。因为点解啊？佢冇传媒又帮佢。又唔会觉得佢咁样，又唔会闹佢。立法会里面有班保皇党又系帮佢，又系冇问题。所有嘅界别呢，度度都有啲人呢系维护佢，因为大家都埋晒堆，大家都知道边度擦鞋靓。咁所以咪社会搞到咁呢，呢一个系即系我觉得呢，嗱，我就冇啊李德成你或者同阿大班你咁乐观。因为头先大班走之前咧，同李德成你最尾呢一句都系话，即系如果我哋呢个星灭咗之后，下一次如果再喐咧，可能啲人就会反弹。嗱，我系担心， 唔好等下一次啦。 系啦，我系担心。 几十年前我就见到佳丽电视嘅倒闭，而家我见到 DBC， 你会以为啲群众系会记得当日嗰个话啊？我哋好热情支持你咩？ 同埋因为咧，有一种真系叫做慢慢嘅洗脑啊，同埋真系唔好话温水，而家啲水已经滚咗啦，根本都煲熟咗你啦，仲边有下次？ 同埋有一样嘢就会令人觉得系好无助啊。即系嗰个挫折感系好强，所以一定要把握今次嘅机会咧，系清楚将我哋嘅声音同埋要求咧，就系、是、复台咧，清楚讲出嚟，同埋争取，系嘛？因为佢而家用一样嘢好绝嘅，就系话啊，每次都打击你，去一路试你嗰个极限去到边度，系嘛？咁令到你无助，呢、这个喺。 譬如东欧以前啲国家都系咁啊，一路令到啲市民觉得无助。无助嘅时候，佢唔系唔反对，但系觉得无助。 系 无助嘅时候，佢系咁嘅一个残废政府，一个唔会听民意嘅政府嘅时候，大家都无助嘅时候，结果就系大家都静咗落嚟，唔系因为我同意，而系我觉得系冇意思， 做咩都冇用噶嘛。 唔系，但又或者咁啊，因为我哋都年过半百，所以都经历到街市嘅当年嘅倒闭。其实咧就。街市同 DBC 好唔同嘅，因为街市当年其实真系收视率好低，或者唔关你事啊。 佢入去好短时间就衰咗啦。 但系基本上咧，佢同 DBC 嘅可以话受欢迎程度其实系唔同嘅两样嘢嚟嘅。其实当年 呢、這个同受欢迎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有一个政府发一个牌，一个公共广播牌照俾个电视或者电台，佢又系责任咧，系要让佢咧。系营运落去啦。当日点解会收牌呢？就系、是、因为有好多报业嘅巨子都系股东系董事，佢唔肯科税啊嘛。当年系个林炳炎基金咧，继续佢话唔紧要啊，我蚀得起啊，我想蚀啊。但系当日殖民地政府话唔得，呢个红色资本家，我哋唔认为你系唔识而咁做，系要其他嘅股东嚟做。喂，点解当年嘅政府可以要佢咁做？今天嘅政府就话系咪又系要割断呢？我、呢个叫做。殖民地年代呢叫特区政府系咪要咁分开咧？ 不过咧，即系确实林伯咧，一讲到街艺电视咧，佢就火都嚟埋噶啦，就为求阿林伯咧身体要健康吓，希望你唔好有呢、這、一个一听到街艺咧就上晒脑， 唔好爆血管啊！ 系啦，千祈唔好爆血管，我哋仲要你撑住我哋呢个工会嚟走。头先阿杜耀明讲开呢个无助咧，我觉得我好认同。其实呢种无助感、无力感咧，喺我最记得咧喺03年七一之前咧，呢种嘅感觉我好强啊！即系23条嗰阵，哇，大佬闹到23条死咁滞，你个叶刘咁嘅嘴脸，你个董建华仲话唔肯收回、唔肯撤回，跟住到七一游行之后，佢仲继续系。咁你会觉得呢，不过我都话好彩真係七一有50万人上街。所以即係毕竟社会上面就係由人去组成。如果有足够嘅人嚟去站出嚟呢，呢一种无助感，大家嘅无助同无力集结起上嚟就变成有力。咁先得。咁所以我觉得呢，我哋准备呢都会喺礼拜五呢应该呢就会去公民广场呢嚟去有即係直播，兼且有一个即係公民集会。 係啊。 咁我希望两位当然要请你哋嚟啦。 当然当然会到啦，其实。 会到啦，希望。咁但係呢我哋估计呢，头先我哋同阿大班卿，我哋就不能够同国民教育呢一个运动嚟去相比拼。虽然背后嗰个影响呢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都唔得。 言论自由啊。 是啦，因为整体言论自由大方向，但是呢因为受影响的人。 那个呢是暂时的。专科的这个国民教育呢是一个温水煮蛙，慢慢去同你洗脑。但是这个是即刻断啊，即刻断你啊。 不过我们就无需要大家互相比拼人数。但是只要大家觉得啱嘅，你认为想 DBC 继续要继续维持我哋嘅服务，咁咪站出嚟，就係咁解。 关心就得㗎啦。 咁所以 呢。不过呢我都要问下李德成呢，似乎呢作为一个大学嘅教授呢，呢啲咁嘅讲法呢就唔够科学。你话一个靠市民100蚊广告就月筹过100万嘅电台呢，听观众人数毋庸置疑的。咁你系用咩推算呢？ 其实你 嗱，咁你100蚊我咪都1万人听啫嘛，咪100万咯。 但系而家其实你睇翻，其实香港咧，真系听收音机嘅系咪真系好多先？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嘅。我谂，如果你有10000人听咧，其实喺香港嘅收听量咧系高嘅。因为当然啦，有啲人系譬如的士嗰度去开咗去，咁佢其实揸车一路听呢、這个系差唔多可以系被逼咁听啦。但系 DBC 据我所知，譬如我是一个好你哋嘅 fans 其实啊，即系所以我讲嘅一啲都唔中立嘅，即系可以 好诚恳，你好诚实。 但系喺入围绕我周围嘅人咧，老实讲，真系千方百计咁去听 DBC 嘅，其实真系。如果你睇我家姐，我家姐喺加拿大咧，其实咧佢就系一日拿住个 Android 电话就一路系咁听，其实真系有好多人咧，其实 系 即系。 所以头先大班话我哋喺海外好多听众就 唔系，所以嗱，不如我哋又问问阿杜耀明啊，作为即系传播学系，其实收音机呢个媒体咧，同电视系两码子事咧，即系人听众同观众。 咁点样嚟去衡量一个电台嘅受众嘅人数同影响力嘅呢？其实喺你哋学界嚟讲呢方面， 其实收音机已经死过再翻身啦，即系根本即系开头以为已经过咗时，但系你都睇到收音机最重要一样嘢系取代唔到嘅，佢可以系好轻便咧携带， 有可携性 嘅，咁同埋可以好即时嘅，再加埋而家个互动嘅因素咧，就变咗系一个。是可以一呼百应的媒体咯，同埋即时可以是呼应翻最新的发展咯。所以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你就算开头可能唔系好多人，一路系会累积嘅。你上翻呢个反国教开头亦都唔系好多人嘅。我哋需要系即系更加多嘅即系团结咯，系嘛，同埋系即系互相系奔走呼告啦，就系即系希望能够有更加多人咧系关心呢样嘢，去澄清翻个问题咯。有唔少人基于即系大班嘅特性啦，即系未必咁多人会 虽然口臭，不过都有时吓听佢把声又几中意听。就是咁啦，好啦，我哋新聞之后继续傾啊。 DBC 数码电台新聞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聞。在哥伦比亚站的单车世界杯场地赛争先赛，赢得金牌的本港车手李慧思朝早返港。李慧思表示今次胜出心理质素很重要，能够击败英国对手詹姆斯觉得很开心。他只在其后的海林赛只是得到第六名，是由于同其他车手相撞，手踭和膝头受伤，但是不影响日后的训练。李慧思又说返港之后会继续进行体能训练，准备将会在英国举行的赛事。领会半年前推出寻味时光的活动，介绍旗下商场多间老字号的食店，结果被网民恶搞之后腰斩，到近期再推出一本推广小型食肆的指南。领会表示今次在用字方面变得小心，重申活动是希望帮助小商户。良心消费联盟发起人之一庞一鸣认为，推广可以增加人流，但是亦都可能令领会加租。他认为要真正帮到小商户，最重要是租金方面不要给予太大压力。反对和支持国民教育的两批团体，趁着立法会听日动议辩论反对国民教育科，下午都会在政府总部外集会。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言人沈蔚蓝在商台节目表示，警方安排了两批团体都能够进入政府总部广场集会，中间以警员和铁栏分隔，安排并不恰当，担心两边团体的音响可能会互相干扰或者斗大声。大联盟曾经建议将不同团体分别安排在政府总部广场以及连接立法会之间的通道，但是警方未有明确回应。提出动议辩论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表示，国民教育科实质已经撤回，今次辩论的重点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需要为推展国民教育科负上政治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2%。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演艺学院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怡东酒店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继续要间风啊吓。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车龙短翻啲，但系仍然排翻喺顺德中心嗰边噶吓。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啦。咁至于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就果栏，系啊，闻到啲生果香味噶吓。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依然枕住都系多车噶吓。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好啦好啦，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系啊，真系好多谢两位学者嘉宾啊，为我哋发声啊。啊，有时啊觉得 DBC 咧好似个弃婴咁啊，阴公系啊，即系政府咧当初系咁推啊，数码广播点样好，点样进入新纪元？好啦，到个 BB 出世啦，唔够奶饮啦，就俾人虐打啦。哎呀，政府又话唔关我事啊，系你哋爸爸妈妈嘅事咋？哎呀，大佬啊，琴日都有单啦，开稀奶粉饿死 BB 啦，都入咗罪噶个母亲。哎嗱嗱，政府要做翻啲嘢啦，唔该吓。呢、這个 DBC BB 啊，系属于大家噶。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讲真话的 DBC 大叔， 系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走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咁啊，谂住 D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十二点嘅。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呢？就算你有第二啲台听，等于你四送一汤，而家变咗三送一汤，你都系呃咗我啊！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呢？咁你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啊又系咪要我理呢？你而家梁振英上咗台之后，我即刻咁快又冇得听 DBC 啦。咁我系咪又系走喺街度揾你啊？咁你而家政府都冇人出嚟理，咁系边个理呢？咁你啲苏锦梁啲苏卡片啊，净系识得收人工唔做嘢。咁而家政府系冇网管嘅，中意做乜做乜，问咩责，个个都不负责任，无责官员嚟嘅，全部都系。呢度香港，香港嘅言论自由系最值钱嘅。咁你想整到我哋香港好似大陆咁啊？净系听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我睇咧，各位市民要行出嚟，因为我哋系冇钱，但系我哋有人，人民嘅力量就唔系钱可以揞得住嘅。你李国宝、李国章有钱啫，你冇我哋咁多人，因为你两个人唔中意我哋就冇嘢听咯。咁你第两个唔中意买晒啲米，我哋咪唔使食饭。你哋中意点点啊？有钱大晒啊？小市民冇权话噶，咩都唔使理我哋噶啦吓。咁你第日戏院都封晒噶，唔好睇戏啊，净系睇红色梁子君。咁我哋一定接受你啦咩？ 二波云天七日晴，感谢海外听众一直以嚟对 DBC 嘅支持。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今个星期每日晚上七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七点开始，重播 DBC 一台当日全部节目。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一起争取 DBC 复播运动。 问下你啊，食神操打边炉系咪汤底最紧要啊？ 唔系， 啲料。 阿女啊，系个炉安全最重要啊！嗱，如果你用卡式石器炉打边炉咧，一定要有 GU 嘅标志啦。放支气落去嗰阵，个凹位一定要向上。两个炉咧，千祈唔好平排放啦，又唔好乱用配件。个煲啊，千祈唔好大过个炉面啊。仲有啊，个炉安全啦、啊，食物都好味啲啦、啊。 涛涛，你成日话啲料系最紧要噶噃？ 打边炉就唔同喎，如果冇个炉点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政治评论员，公开大学电脑系副教授李德成。自由撰稿人法克在苹果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说我们需要 DBC。 有电台名嘴郑京汉担任台长的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在营运短短一年之后就正式倒闭，电台主持为了表示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不惜以二播方式作出抗议，在不知身的情况底下依然坚持为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人听众提供服务。 DBC 作为香港第一间以数码方式广播的电台，而股东之一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黄楚标先生以不注资不卖的方式企图令到电台不能继续运作，这种做法不但只违反了当初答应注资六亿的承诺，更加是一场政治闹剧，充分显示出新任政府对于新闻自由和社会监察的恐惧。 嗱，若果私营机构出现咗问题，政府就不便干预。嗱，咁样较早前奥运直播一件事，政府亦都唔应该协助几间获发牌嘅电视台进行协调噶。同样地牵涉公众利益，同样地系一间获政府发牌嘅公司出现问题。然而，政府喺今次嘅事件上面嘅处理就截然不同啦。咁样仲唔系放任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又系啲乜嘢呢？若果整个发牌机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制造一言堂，排除不合政府意见的声音的话，这样的发牌机制不要也罢啦。香港市民必须要明白，就是因为这样的政府，连协助获发牌的公司都不愿意，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需要媒体去监督政府的运作的。例如依然坚称板间房不是劏房的陈茂波，丈夫的仔身在英国，仍然有意强推国民教育的林郑月娥，如果没有媒体去作大篇幅的报道，我们根本没可能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政府。所以我们要支持 DBC 复播，支持各位传媒继续去监察新政府的运作的。香港的市民同样是需要 DBC 去监察政府的运作，才能够确保这个政府不会进一步出卖港人的利益。失去了 DBC， 香港的言论自由下场就如唇亡齿寒一样，愿意批评政府的声音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另外一篇的社论就是来自公开大学电脑系的副教授李德成，也是今天的嘉宾之一。他在较早前撰写的文章题目就是说哀反对派电台之死，他就说香港的传媒主要是分为反对派和保皇党，能够被视为中间派的话少之又少。而在上一次的立法会选举里面，反对派议员就得到 56% 的选票，因此反对派的传媒是不会有群众基础的。而在印刷媒体方面，执反对派牛耳的当然就是一传媒啦。基本上因为反对派印刷传媒只似一家，一传媒仲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在电子媒体上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啦。因为营运者受到政府的重重制肘，亦即是说受到共产党的严密监控，两个免费电视台早被收编，港台和商台亦都有封咪事件，最新的受害者就是数码电台 DBC 啦。DBC 当然有它的取死之道，因为它敢于全面反对港共政府，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容忍政府完全扼杀在电子传媒中反对的声音呢？ 56% 的反对派港人不配有一个电台为他们服务吗？靠100元的广告就能够一个月筹过百万的电台，听众人数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更加有可能会胜过其他的电台。有咁样嘅听众群而唔满意 DBC 嘅股东，绝对冇可能基于商业嘅考虑；有咁样嘅听众群而要倒闭嘅电台，绝对系暴力封杀嘅结果噶。 9:41，我哋要开放热吓电话。 冇错，不过开放之前咧，林伯，我哋都要讲讲我哋呢个诉讼基金啊，顶住我哋嘅台，因为啲出去咧，梁思豪都问我好多。哇！梁思豪系咁接电话，我哋个诉讼基金嗱，截至到呢一个嘅琴日啊，我哋系总数148,359,350元， 系 咁咧就即系七位数字啦，即系接近150万。咁咧嗱，而家咧就继续仍然可以喺恒生银行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呢一个嘅抬头，户口 number 就2804419400120441940100。今日咧呢一轮我要尽快咧开一个咧，就即系揾到梁家杰同埋朱耀明作为我哋嘅托管人嘅一个嘅即系户口噶啦， 专户啊系 系啦一个专户，因为咧我哋嘅反应真系确实系越嚟越大，而且咧我哋嘅目标咧希望能够达到1,000万，咁嘅话咧，我相信我哋要更加要严谨。虽然香港咧未有一个嘅信托法。因为即系我哋问过啲资深大律师啊，汤家华，琴日我哋倾咗好啦，究竟我哋因为香港未有一个叫即系公共嘅信托法管嚟去托管呢啲钱咯，但系我哋自己本身咧都尽量希望以最严谨为原则， 咁而且有好多听众呢入到恒生银行，哎我嚟撑大班嘅，咁边个户口啊，咁周咩咩律师咩事务所，小班个律师事务所，咁边个户口啊，记唔到啦，咁所以我哋如果专开咗个户口呢，我哋准备呢就比大家容易嘅，而且都希望恒生银行呢帮帮手撑大班呢，我哋只要嗰个户口呢有大班个名，不过呢以梁家杰同朱耀明嚟作为签名先至可以动用嘅一个户口呢，咁呢个我哋系即系进行緊。我一有新消息新户口 number 呢一定会通知大家。但而家你如果想入嘅你都可以从呢个户口呢 都系存咗之后呢攞返张收条啦。咁要将要喺个支票后面仲有写啲嘢吓。 系拆嗰个就真系拆大班。 要一个。 系啦冇咗。好啦咁我哋开放呢一个嘅电话啦。何先生早晨。 早晨，何生。 早晨， 系 早晨， 系有杜耀明，有李德成， 两位嘉宾，两位主持，你哋好，早晨。系，我就谂下，即系如果 BBC 如果真系灭咗台咧，香港嘅言论自由咧，真系进一步打压嘅。咁我哋而家啲市民咧，好似咧冇坐以待毙啊，好似冇乜点参与，除咗咧去捐款之外吓。咁但系咧，我就谂到李国宝，佢都系一个生意人。是吧，咁我哋但係我哋都知道呢，我自己知道呢，我有啲钱呢坐喺东亚银行嘅。我就諗下，如果我哋市民发动我哋可以真係自己将我哋喺银行嘅钱攞返出嚟嘅时候，不过我唔会攞晒，我就会攞剩十蚊雞。直至到呢十蚊我嚟做咩呢，就留返俾 DBC 将来能够复牌嘅时候呢，我就将我全数嘅钱呢摆返落东亚银行嗰度。咁我相信呢一个人力量有限嘅。但我哋香港嘅市民呢为咗即係言论自由呢，我哋即係一步都唔可以退㗎。如果我哋再退，我哋真係冇辦法㗎啦。喺香港就真係沉沦㗎啦。所以我喺度呢真係自己我自己。 何生多谢你有咁样嘅心思啦，但係我哋就讲嘢唔会去係鼓励或者倡议呢啲咁嘅做法。同埋呢你要照顾你自己嘅利益，就係呢当你的户口如果不移动的时候呢是银行要收你 的。少了多少钱要收行政费。 收行政费。 你调转又益了他可能。 是啊 我不知道了。不过这样呢何生各人有各人的做法。不过你刚才提一点呢，正正刚才两位嘉宾都讲过，是一种无助和无力感。 无助的，真的很惨。 于是乎呢就想尽百宝去看怎样去帮怎样去做。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呢个平台呢，我哋最要做嘅呢係合法合理同埋合情。好啊。 我都合法㗎啦，我自己过。 喂呢个啱嘅，我相信大家呢，我明白，我唔係，不过呢我哋係尊重所有人打上嚟呢一种嘅方法。我哋其实喺媒体呢，喺 Facebook 呢，你呢种嘅做法我估已经有听众系做紧添， 同埋有时有啲嘢就唔需要即系每人有更加多嘅创意啊，但系同时有啲嘢系好简单嘅啫，就系矮多嬲死象， 系 即系譬如反国教经验就话俾我听，一路累积，一路将我哋嗰个嘅影响力扩大，同埋我哋个道理讲得清楚咧，呢个就系最大嘅力量咯。 系啊，总之我哋每个市民咧，我哋自己香港市民咧，我哋土生土长啦，即系在香港长大啦，咁我哋即係好珍惜呢个咁嘅即係言论自由啦，法治啦，呢啲核心价值呢，我相信我哋每个香港市民呢，我哋都要尽量用我哋自己每个人嘅方式，我哋去表达我哋自己对呢个现时香港嘅政治环境俾我哋即係好似唞唔到气咁样啊。 明 白。咁我哋自己每个人都要尽我哋自己本分啊，去做返我哋自己。 多谢你何先生，跟住到刘先生。刘先生早晨。 早晨，四位主持好。 早晨。 而家呢个世界上边个人够胆话自己讲嘢天经地义啊？但系佢够胆将你 DBC 毁于一旦嘅，嗰啲人肯定系魔鬼咁嘅魔鬼。嗱，点解咧？我哋而家香港面对咧就系我哋香港嘅财富、尊严同安全嘅问题，就系你哋 DBC 每一日能够将香港嘅问题提升出嚟，等我哋香港人注意。而家香港人咧最问题就系样样嘢唔知唔觉唔醒，到发生问题之后。自怨自艾，甚至乎俾政府、俾其他人推咗落身上，话香港人唔积极、唔主动、唔合群，呢啲根本就系破坏我哋香港人和谐。点解咁讲？嗱，我净系提一样嘢，其中有一样嘢，最近呢个180,000，无论老人家话有180,000唔可以攞到嗰个2,500蚊。嗱，张炳良先生，你话 冇十八萬嗰啲後生仔去揾公屋住啦，連租屋住。楊家先話齋，連十八萬都儲唔到嘅人，更加係一個社會上嘅冇用嘅人。點解用十八萬嚟打擊我哋老中青呢？我哋香港社會講真，要大家有努力去揾份工作。如果有得做，一定有人做，有人有嘢做。但係個社會發生咩問題，大家心知肚明。嶺南學院點解要擴大到一倍以上去收生？就係、是、一個穩定。嚟讲收咗学生先算，根本我哋嘅社会而家系处于个咩心水深火热之中咧？大家只不过系睇唔到个火头出。 刘生都有正义嘅，你睇得到校长都要系啊。虽然我话冇直接关系，但我个解读就系咧，此事无地无银三百两啦，就系吓。 嗱，阿林伯，阿陈志思先生咧，佢好命，佢喺金融风暴将家族间嘢卖咗，佢老豆本来话打佢啊，都要赞佢，佢好命啫。但系讲真一句，你呢个陈志先生。讲真一句，学生嘅嘢，你而家话校长唔关佢事，嗰时佢处于一呢个叫唔系休病状态，你哋就控制咗大局，所做嘅嘢你哋就唔去咩？啲学生而家最苦躁嘅时间，你先至话我问题，我哋跟香港嘅问题啊，就是、你哋 DBC 讲真一句唔可以停播。如果你香港政府系梁振英，喂，而家嗰个验楼验窗，你梁振英都唔讲做乜嘢社会又唔好 意思。啊，刘生，哎呀，我都系啦，即系刘生咧就不嬲个。态度鲜明噶啦，亦都即系讲嘢嘅速度亦相当快嘅。不过咧，有啲嘢我哋唔讲得啦。 我哋要尊重大家， 你知啊。 好， 继续开放。李先生， 李生早晨， 早晨李生， 系早晨，早晨，早晨， 系你好。 你好，你好。咁多位主持好。 系 嗱，我就我净系想讲啦，两件事啦。嗱，第一件事就係、是、DBC 大家在心中唔使講啦，如果唔係我唔會打翻上嚟啦。係即係係好啱聽，佢唔政治，即係唔係因為講啲政治咁嘅問題，段段都好聽嘅。嗱，譬如好似阿梁繼章啊、李麗蕊啊，佢哋播啲歌啊，講嘢好好聽。阿、梁思浩嗰啲真啊，陳海琪啊，即係你喺邊度揾啊？呢啲咪點講？另外仲有就係、是、 劉蘭光咧嚇。 阿麦 Sir 啊，麦润秀啊， 呢啲其实唔系咁简单，呢啲根本系政治讲翻界精英嚟嘅。第一样嘢咧，好啦，跟住咧，第二样嘢就我呢样嘢我就好重要嘅，我要讲咗先，唔系话一啱啱我唔记得啦，因为唔系咁中意打上去电台。其实，我觉得喺呢件事上边咧，我同埋我太太咧系俾民主党穿埋咗。你哋走咗去边咧？你走咗去边啊？我想问，喂，你还翻啲票俾我啊？唔该你，我你支持咗你廿几年啦，你咁样，你解释俾佢听，你话咗啫，喂，你傻啫，你懵啫 ，DBC 你要听，你咁同我讲咯，你同我讲，你行出嚟同我讲，啱先，即系你哋好不该啊！嗱，阿郑家富，我同你住埋一条村嘅，我已经俾一个议员出卖咗我，所以我唔讲啦，呢件事唔关事。即系其实好鬼心痛，民主党唔该你啦。我太太啊，吩咐我同我讲啊，早知道我哋咧就系投票俾民建联咧，都有餐饭食下，大佬。 唔使投都有得食嘅，系啦。 啊，李德成啊，我见李德成坐喺度听完之后，微微嘴笑啊。我听阿嗱李生，我听李德成啊，睇你由阿李生所讲。一个反对派的电台之死，不过号称 反对派，不过似乎越来越不反对了、这个民主党都和谐了。是 是啊、其实我对民主党是比较失望的、其实我以前不嬲都一路都有配票俾民主党嘅，咁今次就冇啦。其实就系绝对失望嘅。其实 我谂咧，阿李生， 郑家配到抽筋啦、啊， 明白明白， 做生意咁样嘅， 明白。 好啦，另外有一件事，我打咗，我上个礼拜打咗俾苏锦良啊， 系， 佢有一个佢留低电话要我，跟住有一个咧姓王嘅打翻俾我，就系好公康咯，讲到好冠冕堂皇咯，我同佢讲你。支唔支持香港言论自由先？我唔想赤化，唔想食。佢讲系，梗系啦，梗系啦，一定嘅，我哋会接呢啲咁嘅说话咯。 系，佢系开录音机嘅啫，李生吓，佢唔系真人同你对话。 系咯。 好嘅，喂，多谢你啊，李生。多谢你，我都知道咧，大家对民主党咧都系相当不满。不过咧，正如我琴日同阿毛孟静喺度讲，我话你翻去同呢一个饭盒会。表達一下，睇下民主黨係咪發緊夢啊，未瞓醒啊？咁有啲網民已經話啦、唉，你大家都唔好對民主黨做啲咩希望啦、但我畢竟咧，我自己覺得 即係如果佢哋仍然係希望喺香港嘅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面有立足嘅話呢、希望佢哋自己呢真係好自為之。如果 DBC 呢個問題都竟然不發一言呢，呢件係好大件事。不過昨日 劉永達同埋禮拜四早上會上嚟。 OK， 我哋禮拜四早上我見到佢又會。 係 乜咁大鑊啊，乜搵啲咁嘢嚟俾我做啊。 好，我先陳太電話。 陳太早晨。 两位主持人， 系你好。 你话俾大班听咧，我就系鼎力支持佢嘅。 嗯， 我哋咧好凄凉，佢冇得听。我今日开咗个机咧，熄咗机咧，我以成个台冇晒嘢听咧，真系唔开心。唔该你话俾佢听啦，我哋几仔乸都听佢嘅。我哋有去到同佢去上次嗰个公园，我哋几个都有去到嘅。 多谢你，多谢你真 系。系啊，同我 陈太啊，你打到上嚟，我又即管问一问啦，请教下你，你作为听众，乜嘢令到你追一个电台嘅？我哋未有 DBC 之前咧，譬如港台、商台，你会唔会咁样追一个电台噶？ 冇啊，系即系我同我先生咧，日日都唔行开去门口听你哋嘅电台，听到散精要去饮茶。而家我哋开始识得上网咧，就上网听咯。其实你哋讲嘢好真啊，我哋都好唔舍得啊。 即系你听到真，然后就觉得呢种吸引力就嚟自呢种真啊，系咪？ 系咯，系咯，系咯。边有人够胆讲呢啲咁嘅说话咧？ 好多谢你，陈太，呢啲系好鼓舞，呢啲系好鼓舞。其实两位啊。我哋你学者啊，你教学生都系讲真心话啫。其实做人讲真话应该好易先系啊，系咪？ 又或者即系咁讲啦。其实 DBC 停咗之后咧，其实我哋成个屋企咧都比较忧郁嘅。其实就 系 因为 要两个嚟一个辅导工作嚟嘅。 我谂而家即系反咗咧，商台啊、港台啊，其实已经系割离咗，即系一个基本嘅即系做人嘅原则咯，是即系讲官话啊，面面俱圆啊，系嘛，即系所谓即系客观中立啊咁嘅嘢。 不过细估咗系弊嘅，真系人做人细估咗啊，即系要担心。 所以我又亦都想趁住两位喺度，其实成日就话做传媒，有啲人咧个讲法，要最紧要中立，唔好偏颇。 系 嗱，其实我唔系做传媒出身啦，咁多位，我又成日觉得做人咧。是有时要讲理性咁，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一啲自己嘅原则。你唔一定话喂扮中立啊，你明白嗎？最惨而家传媒就扮中立，唔系真正嘅中立。系咪咁呢？ 每个星期学生都问我呢个问题。但我每个星期都咁答佢。即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做传媒或者做人都一样，你要系执政个公道。同埋个公义喺边度，你就企喺嗰度。当我哋要完全要系尊重个事实，我哋唔可以歪曲事实。 冇错。 大家你知道是非喺边度，黑白喺边度，你要清楚指出去，真心话俾大家听。 系。 呢个系基本嘅嘢，你其他嘢都系枝节嚟。 又或者咁啦，其实以往一路都话咧，喺呢一个电子传媒要中立，其实系因为基于以往嘅电台咧嘅资源。即系数目少，其实如果你有好多电台，譬如而家你数码频道可以有18个频道嘅，其实你唔需要中立嘅，其实你有啲支持政府，有啲反对政府，其实就系、是、即系以往系因为你得3个电台，其实即系如果你够多嘅话就唔需要。 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一个监察政府嘅所谓打正旗号反对派嘅电台。又何所恥呢？驚乜嘢呢？政府拎都應該聽下啲反對嘅聲音，如果唔係呢，人呢會麻痹呀。啊，繼續聽我哋啲聽眾電話啦。吳小姐早晨。 早晨小姐。 早晨。 係你好。 係 呀吳女士。係請講。 我呢就想講，我上個禮拜呢就係做義工，咁就係呢個義不學雲天七日情嘅。咁我哋喺屯門嗰、那个站度呢度派街招呢，又一见到个阿婆，阿婆执紧纸皮，执纸皮嗰只阿婆，佢咧就我咧就谂下啊，呢个阿婆好去啦，一于去啦，同阿婆讲，我哋啲DBC 咧就二播云天齐情咧，就嚟咗呢个礼拜咧就二播，咁阿婆就即刻问佢个仔咧，隔篱个仔，佢话执咗阿仔唔系执咗粒咩？嗰、那个仔话唔知啊，跟住我即刻同阿婆讲，阿婆，我话嚟紧呢个礼拜咧就有得听啦。DBC 大班个台咧，佢话系啊，我啊就做我91岁啦，又唔靓女，我做咗啲做唔靓， 咁我咧，我含紧阿婆，我哋本事又靓女啊，咁啊跟住话，我咧就91岁，我攞政府一条草，咁咧就我将来咧嗰个咩资产审查嗰个生果金咧，佢话咧如果要审查我都唔攞嘅，咁讲。我是靠自己的能力生存的咁讲。咁你跟住拉尾问我，你俾多两张传单我啊，我俾我我啲仔女啊，嗰啲传单呢俾张两张我，我好开心。啊，有咁好嘅即係听众支持 DBC, 係咪先。咁另外再讲呢，我想讲呢就係、是、嗰个政府总部呢、那个日期最好定喺星期六。点解星期六呢，我哋可以如果后生都可以有住过嘢，喺个账户中。第二方面就系咧，好多人星期六去完，星期日可以休息咧，有多啲人去嘅。第三个就系、是，第三就嗰啲 family， 有啲 family 咧系睇细路仔去认识下，然后 DBC 系点嘅样嘅，多啲群众嘅支持。 多谢你，吴宇。嗱，我哋今日开完做完呢个节目咧，我同阿富就会同啲同事开会，我哋会考虑吓，系。 是啦，冇错。咁我多数我哋呢个 weekend 五六日呢都要諗下个情况系点。多谢你啊吴女士。跟住最后啊黎先 生， 早上 你好。 喂你好啊。 是。 啊听到啊。 是啊。是啦。 最快 你好。其实啊是好快。其实我想讲呢，问下细班你啊、你是律师啦。苏锦良呢、你知唔知道佢未做局长之前佢系做咩工作？ 佢都系律师嚟 嘅。嗱，我可以话俾你听咧， 佢仲系民建联嘅副主席添。 系啦，嗱，佢做律师咧都唔少年即年资噶啦。我相信咧，佢一定唔会帮 DBC 嘅，佢一定唔会。咁呢个就我讲完啦。你哋除非真系搞个政策，就算你话搞一个礼拜，我都一定会支持啦。其实我讲翻其实我想打电话俾你哋好耐啦。我讲你哋个DBC 股东啦。 好啦，时间都有限啦，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喺呢度趁多谢李德成同杜耀明啦， 多谢两位，多谢， 好啊，听日继续倾，拜拜， 拜拜。